停靠。

看了沿途的湖光失色。永恒转了一圈，剩下谁在身边？都是为了爱你，都是为了自己。蜿蜒不是曲折，只是多看了沿途的湖光失色。 Thank you.